乃当年孝庄皇帝命人所制，极为稀少，后来遭禁，回去十分之久，存留下来的不足十把。孝庄帝暴崩之后，天下的忠臣义士四处搜寻，散千金裘一刀都不为过，哈哈，一个普通的伤兵如何能有？道红昂首无言。独孤信走到了道红的身后说，能够拥有此刀的，当年都是孝庄皇帝身边极为信任的禁卫，而朱昭攻入洛阳囚禁陛下之时，更是将这些禁卫斩尽杀绝。不过我倒是听说，当年也有极少数的几个，或者是逃逸，或者是不知所踪了。道红转过了脸，盯着独孤信，他毫不畏惧，该说的贫僧都说了，如果两位大人要治罪，便是贫僧，和道贫尸体一概无关。说完了，他闭上了眼睛，再也不说话了，如同老僧入定。独孤信还要说话，就听到官舍大门之外车马喧闹，大队的军士手持火把鱼贯而入了。杨玄之站了起来，是彭典型回来了。在军士的簇拥之下，一匹高头大马冲进了院子，马上那个人直到大殿的台阶之下才勒马停住。马上之人甲衣覆雪，虎背熊腰，正是彭越。不过所有人的目光都没有放在彭越的身上，而是在盯着马背上横放着那个女子。这个女子身着极为鲜艳的彩衣，上面虽然是污秽不已，可看得出来质地是上乘的。厮杀之下，显露出那女子凹凸有致的迷人的曲线。这个女子似乎已经昏迷了，横在马背上一动不动，海藻般的乌黑的长发瀑布般的垂落着，头上的白色的薄纱遮住了她的脸，是看不清楚的。彭越翻身下马，将那女子扛在肩上，大步流星地进了大殿。两位大人也幸不如命，将此狐媚擒了。彭越将那女子放下，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摘了头盔，满头大汗。杨宪之见那女子趴在地上毫不动弹，他十分担心地说，死喽，不过是昏过去了，要不然呢会咬人的。彭越笑着随后看了看，见道红坐在旁边，此人也抓住了。杨宪之摆了摆手，且说你这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吧，怎样曲折倒还顺利。众人屏声静气听他说，小的带着军士到密林的官道，先将军士散布开去，守住了要道，接着将剩余的军士安插在树林之中，布置了一个大口袋，接着挑选了几个身手利索的，重点埋伏在官道的两侧，然后小的就上场了。哈哈，小的梳妆打扮，穿上了公子哥的宽袖长袍，涂脂抹粉，迈着方步在那官道上走来躲去，就这么来回走了一两个时辰，不见狐女出来。风大雪紧呐，小的穿着薄薄的一层衣衫，全身都湿透了，小的差点被冻死。眼见的越来越冷了，越来越晚了，小的觉得恐怕是没有希望了。不是此狐媚的鬼怪知道小的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是他嫌小的长得丑不肯现身了。雪是越下越大了，天哪也是越来越黑了，小的呢也是越来越冷了。为了等待狐媚，小的 连尿都憋住没敢撒呀。就在小的忍无可忍的时候，哈哈，出现了。说到了狐女，彭越骤然之间收起了嬉皮笑脸，换上了肃穆的神色，整个人也完全变成了另一副模样。即便是之前已经知道此狐媚的来历，但是啊，我一开始也不由得咽了口水了。在黑乎乎的密林之下，在白皑皑的作雪之中，一袭鲜艳彩衣徐徐而来，莲步轻挪啊，那腰身，那厮杀的飞舞，是啊，天下任何一个男人恐怕都是抵挡不住的。司宁很是胆大，到了小的的近前，一双酥手扯住了小的的腰带，便轻轻地走入了旁边的林中，一句废话都没有的，小的不由自主地跟在了后面，魂儿都被勾走了似的。带到林中，寻了一处平坦的地方，子女靠过来替小的宽衣解带。突然他手持剪刀逼住了小的的咽喉，小的眼疾手快夺取了剪刀，将其按倒在地。此女突然暴躁起来，疯子一般乱咬乱喊，力气之大呀，一般的成年男子是难以对付的，小的只有将其击晕带了回来。听完了彭越的话，杨宪之走到了这个狐女的跟前蹲下。一阵大风吹进了殿堂，掀动了女子蒙衣头上的丝纱，露出她的嘴唇。那是一张多么诱人的嘴唇啊，鲜红饱满，有着完美的弧线，嘴角微微的翘着，背齿整齐，颗颗如同珍珠一般。啊，是哦，仅仅这张樱桃小口的风韵，连杨宣之这般的正人君子都不由得心头大动啊。妖物，妖物啊，杨宣之心头暗道。见众人的目光都盯着自己，杨宣之老脸一红，当即平心静气地掀起了女子的头纱。啊， 我的新娘哎，哎呀， 旁边的军师见了大叫一声，杨宪之脸色突变，差一点一屁股坐在地上。独孤心也是目瞪口呆，这是人还是鬼呀？那是一张惨不忍睹的脸，自嘴唇以上皮肉焦黑，弧度一片，仿佛经过烈火的焚烧，皱结黝黑皲裂，鼻子没有了，只剩下了黑色的空洞，眉毛和前半部分的头发已经消失殆尽了，留有少数的皮与肉粘在了一起，眼睛一只彻底的瞎了，另一只眼皮上生了个巨大的恶瘤，勉强能睁开一条缝，整张脸都已经化脓了，黄色的脓液和肿包脓疮纠集一处，让人看了全身发毛。 这太可怕了， 这是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但是紧接着大家又同时产生了同一个想法， 太可惜了， 这个女子且不说全身上下的风韵，但是她唇角的风情就足以说明她是天生丽质的，可以想象那张面目全非的恐怖的面孔原本是多么的明眸善睐，一笑倾城啊。杨宪之当初听刘胡说晚歌郎孙岩的故事的时候，听到孙岩的左邻右舍都羡慕他娶了一个天仙一般的女子回家而羡慕时，还颇不以为意。 今日一见，心中不禁欣然诚服，还多了许多的不忍和疑问。轻轻的将丝纱重新覆盖在狐女的面上，杨贤之转脸说：孙岩呢？在护僧院堕落大师处，把他带来，让他看看此女子是不是他先前的妻子。是，军士们慌忙地出去了。杨贤之长叹了一声，怅然若失。庞月拱了拱手说：大人，小的有几句话说。 讲。 对这狐女大人怎么看呢？ 一个可怜的女子， 杨玄之轻声说，随即又道： 不过所做之事甚是可恶。 大人是说她勾引男子残忍害命吗？ 正是。 小的要说的正与此有关。 彭月卸下了身上的战甲，喘了口气接着说： 小的和大人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 彭连星此话何解啊？ 大人，夜半身着彩衣与密林官道勾引男子，此等行为寻常女子是绝难做出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才叫她狐媚，把她看成是妖怪。实际上此女不过是精神出了问题，错乱了。 接着说。 在林中，她被小的摁在地上拼命的挣扎，歇斯底里，口中大喊大叫，神志不清，分明不是正常人。其次，都说此女是狐狸所化，大家看到了，活生生的一个人躺在这儿，哪有什么狐精呢？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说此女杀了法昌，疑点很大。彭月说着，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把剪刀， 月末有手掌大小。 此位女子身上的唯一凶器，诸位都看到了，这剪刀就是妇道人家寻常用的剪刀。刺人是可以的，若是将人分尸，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有军士问： 有没有可能他上次用的是刀，这次用的是剪刀呢？ 当然有这个可能，但是可能性是很小的。一个神志不清的人，而且是个女人，哪里去找那么重的大刀呢？而且像这样的人行事如同三岁的孩童，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抓住什么就会一直抓着，剪刀可能一直都在他的身上啊。 杨贤之觉得彭越的话深有道理。此时军士们已将孙岩带来，昔日的晚歌郎披着青色的僧袍，行丹丹影之之，僧鞋登上了台阶儿，看到跪在走廊拐角的骆子渊，孙岩的表情巨变，怒目圆睁，冲上去扯住了骆子渊，发疯般的捶打着： 姓骆的，你怎么还不去死？你怎么还不去死？ 那骆子渊耷拉着脑袋，蜷缩着身体，动也不动，任他拳脚相加。 堂下大乱， 军士们急急地将孙岩拉开，孙岩痛哭流涕。 杨玄之沉声说：孙岩，找你来有要事，不得胡闹，附上前来。 孙岩止住了哭闹，踉踉跄跄进了大殿， 走到了跟前，瞅见了彭月前方躺在地上的狐女， 仿佛见到了鬼，跌倒在地，两腿蹬地，发出了呀呀的惊叫声，足足退出了两丈，背靠柱子，脸色苍白，大汗淋漓。 杜孤心意味深长地说： 看来你认识他。你们 他 我 他你们我不认识。 岩把头埋进了怀里，一个劲儿地哆嗦，语无伦次。杨玄之微微地眯着眼睛说：“ 好好的瞧瞧，真的不认识吗？”“ 不认识，不认识，我不认识，不认识。”孙岩低着头大声地喊着。“ 混账！” 杨玄之怒喝一声，“ 你连看都没有看，就说不认识。”“ 当然，贫僧不认识他，贫僧不认识。” 孙岩勉强抬起了头，脸色煞白如纸。“ 你仔细看看。” 杨炫之猛地扯去了狐狸脸上的面纱，那张丑陋变形的脸与灯光之下呈现在孙岩的面前。“ 啊啊！” 孙岩呆了，彻底的呆了。他张大了嘴巴，睁大了眼睛，整个人如同被飞来的一柄长矛贯穿了身体。他呆若木鸡，缓缓地他站了起来，双目死死地盯着狐女的那张脸，慢慢地向前走了两步。他想过去，却又迅速地往回退。他双手撕扯着自己的脸，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喊。“ 他怎么变成这个样了？怎么变的？他……” 杨玄之冷笑着说：“ 这个恐怕只有你清楚吧。” 狐媚鬼怪之说向来便是玄谈，如今狐女亲现，先前孙岩所说便不攻自破。这两个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确只有孙岩和狐女清楚了。众人齐齐地看向了孙岩，目光沉冷，带着无比的质疑和愤怒。孙岩却根本不顾这些，他转身小跑来到了走廊的下边，一把揪住了骆子渊，连拉带拽将其拖到了大殿之上。众人不明所以，窃窃私语。孙岩将骆子渊推到了狐女的面前，死命地捶打着，声泪俱下：“ 姓骆的，姓骆的，看你做的好事啊，都是因为你啊，因为你啊。” 骆子渊被打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他不做任何的抵抗，任凭孙岩暴风骤雨般的拳头落在他的身上，他呆呆地看着那张恐怖的脸，潸然泪下。杨玄之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对孙元摆了摆手说：“ 都住手吧，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世界可真小啊，原先以为是永别呢，却能再次见到。” 说了这句话，孙岩双手掩面，发出了奇怪的声音。他哭了，他的双肩在不断的颤抖，他哭得十分伤心。“ 在下先前所说的与他相遇，接他回家成亲，皆是实话。” 说完了，孙岩逐渐地安静下来，他接着说：“ 是，开始的日子的确过得十分幸福，贫僧主外，他主内，生活清贫，可欢声笑语十分温馨甜蜜。好的生活便是如此吧。可然后渐渐的 渐渐的，他就变了，对贫僧变得很冷淡，开始挑贫僧的不是，说贫僧偷懒，说贫僧粗人一个，不懂得情趣，最后变得连话都懒得跟贫僧说了。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伽蓝秘录》。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伟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一本好书，一段分享，三分钟时间，每天八个整点。FM 87.6诵读小站，用读书声连接你我。更多的读书故事，丰富的读书活动，诵读小站加长版节目，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3点全新分享，更多精彩。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号，重温经典，只差这一步。 超口碑爆笑舞台剧《贼在囧途》升级来袭，意外频发，危机四伏，囧贼依旧，搞笑加码，引人入胜的情节加上超乎想象的喜剧效果。1月17号到2月3号，北京西区剧场，让你不笑不归。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为大家诚意推荐这部爆笑舞台喜剧。在一段荒唐搞笑的故事里，看一群小人物对信任、对情感的另类解读，那些我们似曾相识的无可奈何与真情实意，让你笑出眼泪之后，心里漾起不一样的涟漪。 购票查询永乐票务。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谜案重重。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若隐若现。闻名天下的大将军，抽丝剥茧，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茄篮秘录》，作者张云，演播艾宝良。 孙岩接着说，他具体什么时候变成这样，贫僧也说不清楚，总之来得十分突然。贫僧很爱他，对他对我的指责也都是默默承受。的确如他所说，贫僧没有给他好的生活，这是贫僧的错，是我的错。孙岩说着又开始流泪了，泪珠大颗大颗地滑落下来。贫僧越发努力地工作赚钱，甚至把先前做挽歌郎的活重新拾起。贫僧一直都不喜欢这个工作的。除此之外，贫僧为人抄写经文，搬运砖石，照顾牲口，甚至贩卖胭脂面粉给那些在奢华酒楼陪客的风尘女子。是，只要能赚钱，再卑贱的活贫僧都干。因此贫僧每日天还没亮就出去了，半夜才归家。每次赚来的钱，贫僧全部交给他。在大多的时候，他都一声不吭就接过去丢在桌子上，仿佛根本不把那几个小钱放在心上。贫僧是个愚钝粗笨的人，但终于也发现了很多的异常，比如家中开始出现了不少华丽的衣衫，当然那都是他的，上等的丝绸价格不菲，他买的那些胭脂皆是市面上很难见到的高等货。贫僧曾为此询问他，他反而将贫僧骂得狗血淋头，说贫僧吝啬，不买衣衫于他，还不允许他买。贫僧也觉得有理，的确是如此，也就由他去了。 说到这儿，孙岩声音更加悲凉了。 后来贫僧发现，很多时候晚上回来的时候， 他都穿着华丽彩衣坐在居室，面色绯红，满身酒气，一桌子酒菜。可他原先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呢，这种种异常贫僧都没有放在心上，只要他高兴，贫僧一切有他。谁让贫僧是个贫寒之人呢？ 说到这儿，孙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有一天晚上，有个邻居跑来告诉贫僧，说 上贫僧家门的时候撞见了个男人，而且贫僧这个妻子告诉他说，这个男人是远房的亲戚。他先前就告诉贫僧，家人早已被乱军杀光了，也没有什么亲戚，如今怎么会来人了呢？ 带着疑问，贫僧放下了手中的活计，急忙回家，冲进了院子，大声呼喊。我发现居室的房门反锁着，我就拼命地敲门，听见里头乱成了一团，杯盘跌落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房门打开了，他对我怒目相向，破口大骂。贫僧进去发现屋里没有人，但是后窗开了。贫僧问他，那个男人哪儿去了？他不但矢口否认，还说贫僧坏了他的兴致。贫僧不是傻子，贫僧分明看到桌子上摆着两副碗筷。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对贫僧的态度好了不少，不再穿着彩衣饮酒，不再责骂贫僧，开始像以前一样操持家务，对贫僧也是细心照顾了。贫僧虽然明白之前发生了什么，虽然也心如刀绞，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原谅。谁让贫僧那么爱他呢？说着，孙岩抹了一把眼泪。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两三个月，一天晚上，贫僧带着一批胭脂去洛阳大市的一家酒楼，那是洛阳城数一数二的奢华之地，其中都是醉生梦死的富贵人家，还有那些妖艳的女子。那批胭脂很快地脱手了，贫僧赚了不少。打着钱下楼的时候，忽然听到旁边那个房间里传来了欢声笑语，那笑声分明和他十分的相像。贫僧偷偷地凑过去，顺着门缝往里看，我见到了，我见到了。 孙岩眉头皱起，愤怒之色溢于言表。 我竟然看到他和一个男人混在一起做那苟且之事。 大殿之中寂静无声，旁人都看向了瘫坐在一旁形容枯槁的骆子渊。 贫僧气急了，冲进去大打出手 说到这儿，孙岩再次嚎啕大哭。 那可是贫僧爱得如命的女子啊，对这些所谓的富贵人士来说，这女子可能就是他们的新鲜玩物，随时可以抛弃而另找新欢的，可是对贫僧来说，这就是贫僧的一切。 大殿里众人看骆子渊的目光也变得异常的愤怒。 贫僧被暴打一顿，扔出了酒楼。 说到这儿，孙岩扬起了头，似乎想让那泪水不要流下来。 大雨之中，贫僧失魂落魄地回家，寻了一条绳子想一死了之，可脖子套进绳子之后环顾这个小家，想起以前两个人的甜蜜生活，又觉得何等可惜， 何等的委屈。是啊，死我得死个明明白白。于是贫僧坐于堂上等他回来，贫僧要当面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若他真爱那男子，若他真的过不了贫僧的这种生活，是的，贫僧愿意放手，谁让贫僧爱他呢？ 这个时候殿外的风骤然大了，吹过了残垣断壁，无数干枝发出了呜呜的声响，天空阴云翻滚，一片漆黑。孙燕的身体动了动， 贫僧，贫僧等了三天，第三天的晚上他回来了，披头散发，衣衫覆血，脸色苍白，一句话也不说。贫僧原本想训斥他，想控诉他，甚至想打他，可见他那个样子，贫僧铁石心肠也软了。贫僧安置他坐下，给他做了饭菜，可他自始至终都不说话，他垂着头，啪啪地掉眼泪，忽然又大笑起来，神情癫狂。哦， 孙燕仰头长叹一声，喃喃地说， 然后他让贫僧去买壶酒。唉，贫僧真不该听他的话，去买什么酒啊？ 然后呢， 贫僧买酒回来，发现家已被大火吞没了。 他显然是将贫僧支开 放火自焚的。 听到这儿，独孤信轻声说， 怎么，你没有进去救他吗？ 火太大了， 很快就吞噬了一切。 当时贫僧又伤心又害怕， 他如果死了，贫僧是脱不了干系的。最关键的是，若是官差追问下来，知道了他干的事传出去，贫僧就无法做人了。 嗯，独孤信说，你编出了狐媚之说。 是是，院子里刚好有只狐狸，那是贫僧买来准备卖给王府的， 于是贫僧就将那狐狸扔进房里，然后呼叫四邻前来灭火。贫僧编了狐女的谎话，灭火的过程中邻居也看到了从火里窜出来的狐狸，都信以为真了。 说到这儿，孙岩顿了顿，声音有些颤抖地说， 火熄灭以后，贫僧想好好地收敛了他，毕竟是夫妻一场，可是 火中并没有他的尸体。贫僧当时想，或许被火烧得彻底变成灰烬了吧，就偷偷地抓了一把灰烬，放入了一具小棺材，悄悄地埋了。然后贫僧买了尖刀，直奔那酒楼。贫僧想杀了那个男人，和他同归于尽。若不是这个可恶的男人，是根本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贫僧夫妇还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那个男人已经是踪迹全无了。酒楼店主说，那男人是名门之后，家中有权有势，一天前就离开洛阳回老家了。 就这样带着巨大的伤痛，无尽的仇恨，贫僧行尸走肉般的活着，活在永远的痛苦之中。 直到遇到多罗大师，教导贫僧，抚慰贫僧，贫僧才出了家。 听到这儿，独孤信说，那么之后你就没有听说过狐女深夜出洞截人的头发取人性命的事情吗？ 孙岩点了点头。 有很多人来找过贫僧，说那狐女就是贫僧的妻子。 那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呢？ 贫僧的妻子早已经死了，贫僧亲眼见那熊熊烈火烧得墙倒屋塌了。 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是真的呢？毕竟在大火之后，你没有看到他的尸体啊。 贫僧也这么想过，但是贫僧不愿意去，贫僧不愿意相信这种可能。 这件事情是贫僧的噩梦，是贫僧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贫僧已经不敢也无法去触碰了。 大人，大人，你能够理解吗？ 杨玄之点了点头。这倒的确不怪你。 全怪他，全怪他，全怪这个男人，这个卑鄙的玩弄良家女子的男人，这个畜生。 孙岩指着旁边的骆子渊咬牙切齿，若不是有军士拦着，估计早扑过去和骆子渊拼命了。 杨宪之威严肃杀，骆子渊，你有什么话说？ 包括杨玄之在内，这大殿中的人原来对骆子渊的印象都是极好的。 风流潇洒，容颜俊美，知书达理，博学多才，任何世间的女子恐怕都会折服于他的怀中吧。骆子渊喃喃地说， 我也不知会发生此种事情啊。孙岩一拳打翻了骆子渊。 混账东西，你连自己玩弄了多少女人恐怕都忘了吧。 骆子渊生生地挨了这一拳，鼻子流血了。他抬起了头，任鼻血狂流，看着那狐女，他大声说， 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你不知道？独孤信虎目喷火，你当时觉得这个女子应该和你之前玩弄的那些女子没有什么差别吧？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不过是一场欢愉吧。骆子渊，世间最难的便是真情，最可耻的是背叛，你连承担的勇气都没有了吗？ 身为大将军，独孤信心神沉稳，很少见他有如此愤怒的时候。骆子渊猛然摇着头， 没有，没有，我没有玩弄他，我爱他，我从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爱上了他。 说着，骆子渊坐直了身体，我承认，男女之欢，若是缘分，对于我来说是习以为常的。而且之前我一直觉得世间哪有什么真情，不过是场游戏而已。但是自从见到了他，我才发现的确不是如此。那一次我随家父来洛阳，乃是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前途。洛家虽是名门，但战乱之下已成凋零之态，若不振奋，以往的辉煌显赫恐怕会荡然无存。父亲带我入了洛阳，原本是喜事，经过他的运作，给我讨了个刺史之职，虽未最终定下，但已十之八九。到了洛阳的第三天，我身边的小厮死了一个， 父亲命我去买棺材，于是在凤中里我遇见了他。他就在门口晾晒衣服，衣着素衣，容颜纯粹如雪，笑颜如花。他和我先前遇到的任何女子都不同，他是独一无二的。回去之后我就病了，茶不思饭不想，即便是做梦，梦里也全是他。于是孙岩暴怒着说， 于是你就动了邪念，你这个恶人。 杨玄之怒道，住手，你让他讲。骆子渊抬起了头，眼神非常的真挚，我没有动邪念，我是真的爱他。每到天幕，我便去他家旁边弹琴，弹那首《凤求凰》。我没有抱什么希望，我就是想多看他一眼。在我看来，一个贫家女子是不可能听懂《凤求凰》的。我接连弹了五天之后，他出来了。他告诉我，《凤求凰》不是这么弹的，然后他弹了一曲，竟比我还高明。我们便认识了，开始不过是想做朋友，看得出来他很寂寞。他跟我说他的故事，他的身世，说他的家。他说他很感激自己的丈夫，但过得并不快乐。两个人在一起，彼此互相不理解，心无灵犀，即便是相敬如宾，内心是空虚的。在他的面前，我发现自己前所未有的放松，我可以将自己从不会告诉别人的话全部都掏出来。我告诉他，我不想当什么刺史，不想重振什么家族，我只想按照我的意愿过一辈子，闲云野鹤，听琴观雪。我们两个人是那么懂对方，很多的时候不必说话，只需一颦一笑就够了。我们相爱了。 浮屠打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盏点进他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去不成月纷纷。 长篇小说《奇兰秘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半生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身旁永恒。87.6，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那一天》，由石顺义作词，张磊作曲，平安、王雅杰演唱。 Yeah. 彩花灯映照多少浓脸，声声礼炮诉说心中夙愿。亲爱的朋友，你可曾相见？当人 飞扬， 且慢人